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合影留念。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同志、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同志一同参加合影。敬爱的金正元帅满面春风，亲切地向热情欢呼的全体参加者招手致意。少年团员们向金正元帅敬献了芬芳的鲜花。金正元帅表示热烈祝贺少年团代表们拥戴为加强和发展主体少年运动建树丰功伟绩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做永恒的太阳，茁壮地成长为肩负朝鲜未来的少年爱国者、青年强国的主人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合影结束后，金正元帅向热情欢呼的参加者招手致意，并表示坚信主体朝鲜的骄傲和希望，我国少年团员将会进一步弘扬在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领导下，加强和发展成为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团的荣誉，茁壮地成长为智德体兼优的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可靠的生力军。